星期日，全美18%人口至少注射一剂疫苗。上星期每日平均接种2,200,000剂，较前一个星期上升。英国首相约翰逊话唔会评论哈利王子同妻子梅根对皇室嘅批评，强调非常敬佩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约翰逊喺首相府嘅记者会上被问到哈利夫妇接受传媒专访嘅时候对皇室嘅指控，约翰逊话长期以嚟唔评论皇室事务。他說一直對女王和他在英國以至整個英聯邦國家扮演的團結角色懷有最高敬意。哈利夫婦早前接受美國名嘴奧巴雲費專訪，梅根提到在他懷著兒子阿奇的時候，皇室裡面有人擔心他的兒子的膚色到底有多深，又說自己一度想過自殺。天氣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尹儀啊，我想問一下咧，煎蛋應該落油先啦，定係落蛋先啊？ 係、哎、咁就梗係、 啊。我仲想問咧，我想幫我叔叔揾工啊，可以點做啊？仲、啊、有啊，仲有啊。 喂、哎，等等先啊，輝子，作為智慧型嘅新一代咧，你真係要吸收多啲知識先得啦。嗱，星期一至五下晝四至六咧，你都要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一於由我尹儀同埋永紅咧，將源源不絕嘅家庭同埋社會資訊話過你聽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听有声小说，听香港文学13邀。 丹神马与怀洛台的对目，你知道吗？鳄鱼是很悲惨的动物，因为它们不可以同时接吻和拥抱。 听本土剧作，听港剧港剧。 浮生若梦但家情， 水上人但家人，渔民都是香港人啫，受不受人尊重就看他们怎对人和做什么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越夜越精彩。李慧图做完咗呢一个同你分享呢个粤曲之外咧，咁啊跟住翻去，拜拜！我哋翻去即佢，我哋拜拜啊！意思系啲字调翻转，我哋拜拜咗之后，我有我开工，佢有佢翻去休息一阵再开工。 熟悉的调子，小路仔的时候都识唱了《青春舞曲2000》这个版本，罗大佑领导的他的一班的兄弟姊妹去唱出。开始我们今天清晨爽利节目，今天是3月9号，农历是正月26，星期二的清晨。今朝冇雨啦，咁啊就唔系好似琴日咁雨粉粉啦吓，咁啊每日起身咧，嗰个心情都要话俾自己听咧 ，OK 嘅，好开心啊，咁样去迎接呢一日啊。呢一日嘅天气情况咧，温度同琴日都差唔多啦。今日会系有一道嘅云带咧，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是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三位男士， 沙中旁常烟路茫茫，常烟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挥 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记在人海中同行。 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离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挥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 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呢一首咧，就系唱出咗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啊！齐心合力去创造一个繁荣嘅香港，就喺以前喺五六十年代嘅时候，我哋嘅前人咧都嚟到香港嘅时候，一路努力去打造，希望继续有呢个美好嘅香港。头先嘅系庞的启示。有时睇翻啲历史图片咧，见翻昔日嘅香港咧，你就会谂下，哦，其实都唔系好长时间咯，几十年嘅时间就可以一个咁大嘅改变啊！以前小学读书嘅时候啦，形容香港就一定有一只帆船喺度，而家就唔系啦，好耐唔见呢啲咁样嘅形容啦 吓。神气的海风吹皱海里路。星星也倦眼细望，岸边轻松边，祝你今天好运，求你要记住家中我的彷徨。黄昏的海风吹遍海里 港的海风分离，昔日的香港一路的演变，东方之珠的美誉仍然是有的。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 香港。 之前分离嘅渔港的海风写词嘅卢国沾，刚刚陈美玲嘅呢首《香港香港》都系歌颂香港嘅歌曲，写词嘅亦都系顶尖人物郑国江。系啊，今朝突然间好想听好多讲香港嘅歌，有呢一首。曾经啊，都系喺应该七十年代到嘅时候咧，都有呢一首歌。Irene Rider 黎爱莲。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full of joy. 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将七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要求上个月23号至寻日期间曾经身处相关地点超过两小时的人，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政府表示，东涌影湾园听涛轩第15座和第16座因为有员工确诊，有大厦的住客、访客和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较高的感染风险，因此需要进行强制检测。其余大厦包括元朗长江位55号、深水埗福荣街13至15号、粉岭陆游轩第6座、黄大仙横头磡村、宏礼楼和宏祖楼。一名男子涉嫌无牌驾驶和贩毒，在观塘被警方拘捕。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昨晚在开源道被警员截停，发现他并没有有效的驾驶执照，私家车亦未获发执照，私家车亦未获发牌照。男子接受药物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 警方在车内检获两支铁通，三包市值共约33,000元的怀疑冰毒，一些胶袋和一个电子榜，以涉嫌贩毒、藏有攻击性武器、无牌驾驶、药后驾驶以及驾驶无牌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将那名男子拘捕。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最近的疫情数据正面，但是民众仍然要审慎，防范感染个案回升。约翰逊在首相府的记者会上表示，最近的迹象令人鼓舞，但是去年夏天确诊病例比现时少很多，但是之后个案上升。英国星期一起落实放宽防疫限制的路线图，学生可以回校上课，但是要加强检测。英国新增4712宗确诊病例，是去年九月底以来最低，再多65名患者死亡。截至当地星期日午夜，全国已经有2237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114万多人完成两剂注射。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在首都多哈会见到访的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是沙特等国家和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以来，沙特外交大臣首次访问卡塔尔。卡塔尔元首办公室发表简短声明说，费萨尔向塔米姆转达沙特国王萨勒曼的口信，当中提到最新国际和地区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途径。费萨尔又同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聚焦双边合作关系、发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作用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0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1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37，加元1.267，人民币6.527，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680.6美元，卖出价是1,681.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你知唔知喺客家话入边食蕉系点解啊？原来系食早餐咁解啊！朝早个蕉啊！ 你唔好喺度班门弄斧啦！客家文化当然系问佢啦。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今个星期五，邓天乐请嚟西贡客家婆婆邓美娜分享客家文化同古法年糕，当然唔少得长者友善元素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阿 Ben 凭住截骨舞广为人识，你哋又识唔识乜嘢截骨舞？ 截骨舞都系街舞一种嘅。要厘清翻嘅咧，就系佢并唔系 hip hop 文化嘅产物嚟嘅。 佢就係嚟自一啲叫做雷鬼啊，或者係非洲嘅一啲舞嘅演變而成嘅一種街舞。 全新節目舞台進行式，星期五晚九點第五台，鍾傑良請嚟全民造星三冠軍人馬趙長成阿 Ben。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点样忙碌都好咧，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去休息一下，享下天伦乐，又有翻啲自己私人嘅时间，咁可以即系做下你自己喜欢做嘅嘢，然后人生你就会觉得其实都好满足，好开心。跟住晚上瞓翻个靓觉，第二朝起身，我哋又再嚟过啦。每一日嘅循环都系咁样样。但是当中呢，就是你自己去寻找你的乐趣，你的奥妙之处了。每个人寻找的东西都不同。不过寻找到就当然好啦，寻找不到都是享受的过程，不要有失望的心情啊。天天都是好开始啊，五点三十八分早晨。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亲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爱。 高声呼，细语诉，心坎中一声声有爱意存在。 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 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只知心里面意待，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会改。 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 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只知心里面意态，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会改， 我的心常为你而开。 汤正村、黄以嘉，一声 hi， 一声 bye。早晨啊，早晨啊，各位朋友，5:41啊，今日咧就系3月9日，农历系正月26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星期五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噶。现时嘅温度19度，相对湿度80%。朝头早都同人讲声早晨。咁喺早晨里边，如果你想讲多啲嘢咧，就未必会喺言语当中会讲到。但系而家有个手机就好方便，每朝早传俾你嘅好朋友一幅靓嘅风景啊。总之睇落好舒服嘅一个即景象，然之后加少少字眼咧，你朋友睇到咧就会好开心。好多时候我会收到一啲咧，我就会留低喺度想同大家分享。我哋要常存欢喜心啊！人生过半，学会睇淡，正义无争，一切随缘。一辈子好珍贵嘅三句说话就系、是：睇人嘅长处，帮人嘅难处，记人嘅好处。一起一落是人生，一朝一夕是日子，喜乐要加油，朝夕要珍惜。 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悲哀可接受，无谓计较，莫要知点解，明白了更加难受。时间会为你分段落，绝不会争先恐后。有几多过去共你挥挥手，走了后未尝回头。有了过去，自得到今天，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共追忆，惹起不少痛忧。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走过后就难回头。 好有意思嘅一首歌吓，罗华以前都系喺乐坛中人嘅，都一段日子咧都有啲知名度嘅吓。佢嘅歌曲都系有意思，每一个段落，当你有时回望嘅时候啦，人生我哋都好似系一个个 一個階段接住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咁，而每個階段咧，你都會有啲唔同嘅體會啊，有啲唔同嘅得與失。呢、這個就係我哋賺咗一啲嘅人生嘅經驗嚇。到後來嘅時候，你只要係一個好坦然嘅心去面對你每一天就最好噶啦。莫道人間多煩事，知足便是清閒事。有时同朋友之间嘅系相聚分开，有时有啲唏嘘，不过就系咁噶啦，嗬。个个都系你嘅过客啊。 来去匆匆，人生过客，问我他朝何去何从？问我前程不知世动，问我当年不知所终。时间光阴未许我操纵，又见青山。又见霓虹冲刷空间，又见星河未能寻梦，多少故梦，多少失意寄梦中，几多往事，几多欢笑转眼空。让你清功，让我平庸，让你冲锋，让我再忍重。一般普通，人处天涯，终须有天会失踪。 人处天涯，咁我哋每人咧都系，大家喺度系睇住自己噶啦，咁啊都系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为自己而努力。咁当然一定要照顾埋你嘅身边嘅最亲嘅人啦，吓，个个都系喺自己条路上咧去好努力去发展去做嘢。咁有时咧就系得失都唔知道嘅。咁日日都听到一啲好似吓令人好唏嘘嘅啲事，嗬。咁啊，寻日咧就系 UA 院线啦，就宣布结业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喺3月7号即係结业之前呢都有去到 UA 院线睇戏嘅话呢，可能都有一种即係庆幸嘅感觉啦。凡系啲嘢呢当你冇嘅时候呢就觉得哎我好想去追寻啊，去搵返嗰个感觉。咁如果你之前有去留到去睇呢个 UA 线嘅呢就留返张飞都成为一个历史啦。记得嗰阵时吓，即系当初话开嘅时候咧，哇！即系 UA 院线啊，好多间嘅，一年即系有几间，你可以即系任君选择去睇戏，非常方便。以往去睇戏可能系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地段、唔同嘅区，你睇完戏之后，你想去睇第二套，如果咁啱隔篱左右仲有一间，你又方便啦。如果唔系你就去第二个区去赶睇戏。我记得我儿时嘅时候咧，就系喺上环啦。然之后落到去西区嗰度咁去睇戏，就坐住电车去嘅。睇完一套咧，啊咁啊坐电车就去第二间戏院睇。中间有休息嘅时候咧，就去饮下茶。呢啲嘅回忆咧，就是、我嫲嫲带俾我嘅。咁所以咧，我谂可能系嗰阵时开始咧，就中意啊睇戏啊，中意学人讲嘢啊咁样样，就中意一啲嘢好有画面嘅感觉嘅。有画面系会带俾你。一啲嘅影像同埋带俾你亦都有啲想象咁样。所以一路到大个呢我都好鍾意睇戏。其实我到而家呢我都係鍾意去入戏院睇戏嗰种感觉。我觉得係 你在家都 OK， 看电视或者你可能有些家庭影院，那个是一个享受。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大众的娱乐，你又要有这个经济，那个促进的经济繁荣，你真的要出去消费一下才行的嘛。坐在一间影院里，哇，以前的戏院几大间，一路去到迷你戏院，大戏院的时候呢其实很开心的，那种宏伟加上那些音响啊，你都很专注的在看戏。慢慢就要適應睇下細嘅戲院，咁亦都有啲科技嘅進步。但係到中段嘅時候，有啲人要睇一啲老番噶，或者可能隨時喺網上都可以下載到落嚟睇嘅時候咧，都真係令到人哋即係經營者嗰個好困難。終於咧，咁我哋就要同呢個戲院咧就拜拜啦。但係睇到呢一個咁嘅情況之後咧，亦都唔排除可能會嚟緊又有好多好多嘅結業。咁其實咧 ，UA 結業咧都睇翻我嘅同事喺一個即係 Facebook 度講翻佢嘅心聲啦。咁因為佢都有一段時間係為服務視障人士、聽障人士去做過一段時間，咁都知道佢大概做啲乜嘢。但係佢再寫出嚟嘅時候咧，咁大家就會明白翻，哦，原來佢咁講咧，先知道 UA 院線嘅貢獻其實係好巨大嘅。佢話，因為 UA 咧喺香港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有了第一间普及的口述影像影院，也都推动了港产片在上映的时候加入预录口述影像声道。自此视障人士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欣赏首轮电影，他们都是提供接收器的，就是这个 UA 院线，就是方便听障人士去欣赏这个电影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结业的时候又少了一个机会了，一个即系咁好嘅贡献，唔知将来会唔会有边度可以有咧？嗬，系谂翻嗰阵时即系睇戏嘅时候，香港电影业繁荣，我哋都庆幸喺呢个年代，喺80年代、90年代嘅时候，香港好多电影真系百花齐放，尤其是喺啲节日嘅时候啊，贺岁片嘅时候咧，虽然系或者争餐懵，但系咧大部分嘅消费者咧都系好多套嘅贺岁片都会睇。因为那个气氛嘛，那个开心嘛，咁贺岁片咧，虽然有时好似冇咩剧情，好似好多饭薄，但系咧你就自在开开心心咁过岁月，咪几好咯。曾几何时咧，哇排队买戏飞嘅情景，而家都应该见唔到啦。嗰阵时排队买戏飞，其中一套电影就系呢一套啦。系啦，许冠杰阿麦家嘅《最佳拍档》。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可以心安。最佳拍档，我哋系。最佳拍档永远系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许冠杰、麦家，仲有阿差婆张艾嘉。哇！呢套戏嗰阵时，即系佢都好多集噶啦吓。咁而有一集就系、是、应该系喺呢个82年嘅时候嗰套咧，就系、是、收入咧就系、是、哇！成2700万啊！嗰時真係百花齊放嗬，有家有喜事啊，即係周星馳嗰啲啊，富貴逼人啊，有成龍啊、洪金寶等等好多個賀歲片，今日都睇唔翻啊！仲有李連杰啦嚇，都好多嘢好令人唏噓嘅感覺。呢排睇見就係吳孟達嘅一啲嘅報道啦，又少咗一個係喜劇泰斗，去到好成熟揮灑自如嘅時候，咁佢又～挥挥衣袖离开大家，不过大家仍然要明天继续啊。 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那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如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光。 呢排午夜时分都重播《他来自江湖》，都睇翻好多啲人物啊，有啲离开呢个圈，有啲甚至乎从此离开。 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仍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热情，仍自我。 电视剧集《他来自江湖》嗰阵时就系最初嘅黄金组合吴孟达同周星驰。听讲话，其实佢哋有今日就落咗好多苦功，两个匿埋睇好多嘅外国片，系攞到好多嘅心得，互相研究，先至有呢个成绩，所以一定要付出。 事发喺当地星期日，爆炸导致市内多座建筑物同房屋损毁。官员话，基地嘅炸药储存不当，加上附近农民燃烧田野，引起爆炸。总统奥比昂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卫生部召集义务医护人员去到医院协助，并呼吁民众捐血，又话已经调派精神健康团队协助有需要人士。天气方面，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正系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六点两个字啦。咁啊，今日咧就系三月九号，农历咧系正月二十六日啊。咁啊，先前咧喺六点前播啲歌咧，咁啊有啲时候有啲我冇机会讲歌名嘅时候咧，就补翻啦。因为有啲人咧反映就话，哎呀想听翻歌名咁。咁啊，之前啊，譬如播罗啊每一个段落，跟住之后恩妮嘅首咧，就系其实话人生咩匆匆啊过客嗰只咧，个名叫做《人处天涯》啊。之后我就播咗最佳拍档同埋谭咏麟嘅系他来自江湖嘅主题曲，明天仍要继续，日子都系要继续嘅。咁啊，讲到话就系、是、黄金组合，其实佢两个即系、就是、周星驰同吴孟达就系、是、有钻研，先至可以有呢一个嘅成果出嚟嘅。咁啊，反映翻其实我哋好多时，或者你都会有喺你嘅人生历史里边，有啲嘢做得好好。咁你回望翻做得好嘅时候系点咧？就真系自己摆好多心机落去。呢、这个世界唔会有不劳而获嘅，所以专注去做啦。做未必一定有收获，唔做就一定更加冇啦吓。好啦，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先。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嘅云带咧，正系逐渐转薄。而今日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这个朝早在钱佩卿身边呢，又是大家熟悉的崔博士在处了。他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亦都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简早晨，大家早晨。 继续呢，我们这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咁又讲一讲个金句同大家温一温先啦。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隋唐嘅绘画发展史啦，今次系到咩咧？崔博士 就到五代十国啦。 嗯， 唐代咧灭亡咗之后啦，随即出现咗五代，即系话北方咧有五个王朝嘅， 系就包括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同埋后周。 另外咧就有十个小王国，佢哋就控制咗咧原来咧本来属于唐代版图嘅其余地区嘅， 系包括咗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南平，即系荆南、南唐、闽、楚、吴越 啊。咁我哋咧五代十国，我哋就简称五代啦。 系 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讲系中国历史上一个好分裂动荡嘅时期嚟嘅。嗱，虽然系咁。这个时期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特别是绘画领域上的成就是相当辉煌，产生了不少名家和名作的。 啊，会不会是生活很紧张，人都要懂得找一个放松的方法，是吧？ 可能是原因之一。 所以就是绘画而情了，论养生了。在那些画方面，这五代十国我们慢慢跟大家分析一下。 是的。先生讲前蜀、后蜀同埋南唐呢三个小国，由于咧佢哋咧就缩埋一边啦，我哋叫佢偏安一隅啊，政局相对稳定，因此咧喺艺术发展亦都比较咧兴盛啲嘅。嗱，呢几个国最早出现嘅画院啊，就培养咗宫廷画家，等呢啲画家咧就有条件同埋时间咧进行咧就绘画创作嘅。 嗯， 呢个时期嘅绘画除咗继承咗唐代绘画嘅传统。亦都有新的发展。 点样新的发展法 呢？先讲人物画方面，就比较着重人物表情和心理状况的。 嗯， 流传到现在的仕女画就有宫乐图、宫中图等，描绘文人学士生活的又有魏延的高士图、周文举的重平会稽图，还有琉璃堂人物图、王齐汉的堪画图，还有赵岩的八达春游图，埋顾宏忠嘅 韩熙载、夜宴图等等嘅， 真系好多作品吓、啊，好繁盛啊， 好多都好出名嘅。 咁嗰啲花鸟又点咧吓？ 嗱，花鸟画去到五代咧，都慢慢成熟噶啦，发展一日千里。有两个人好出名，一个咧叫王全，一个系徐熙，佢哋代表咗呢个时期嘅两大画派嘅。 嗯， 嗱，王全咧就系画院出身，佢画工笔花鸟画咧，啲画工系好精细嘅，同时咧佢用好轻淡嘅颜色染成。就我嚟做装饰系好好睇嘅，作品相传咧就有写生真禽图啊。 嗯，咁啊徐熙咧， 嗱徐熙咧就主攻花草啊、昆虫鱼蟹啊、蔬果树苗同埋四时植物等等。佢嘅画咧就唔系爱嚟装饰噶噃，佢咧就用淡色嘅水墨为主。 嗯， 就配合咧佢咧，因为唔做官啊嘛，啊咁自己咧自由身，咁就符合咗江南名士嘅口味嘅。 嗯， 佢代表作咧。相传有一幅好出名嘅叫《雪竹图》啊， 系 当时画坛咧有咁样嘅讲法嘅。 皇家富贵，徐熙野日， 大家就可以明白啦。 嗯，咁山水画又如何呢？ 嗱，其实五代喺绘画方面最突出嘅成就咧，就系山水画啦。 嗯， 呢个时候咧，水墨画派咧成为主流，而且分为咧南北两支嘅， 咁慢慢介绍下先。先讲北方嘅山水画系点啦吓。 嗱，北方山水画咧有一个人做代表，就系京浩。京咧就系境界嘅京， 或者荆棘嗰个荆系咪？ 冇错啦。啊，佢就主张咧啲山川景物要显示北方大山大水嗰种宏伟壮阔嘅状态嘅。佢全世作品咧有《匈奴图》。 嗯， 京浩嘅学生就叫关同啦，同老师齐名嘅。佢流传嘅作品咧，有《山溪待道图》同埋《关山行旅图》，同埋《秋山晚翠》。 咁南方山水画又点啦吓？ 南方山水咧就系讲一啲主要活跃喺江南地区，即系尤其是咧而家金陵为中心、淮河以南地区嗰一啲画家，其中咧有南唐画院嘅赵干，嗱佢有一幅长卷啊，《江行初雪图》。是少数咧现存作品之一嚟嘅。 咁描绘啲咩嘢噶？ 画嘅咧就系南京沿江地区初雪时节儒家嘅生活。据说咧呢幅画嘅题字系出自南唐李后主李煜嘅手笔嚟噶噃。 哇！ 值钱啊！ 系啊，咁喺江南山水画里边咧，最具代表性嘅有咩人物啊？ 你问得好啦，最具代表性嘅人物就系董源，姓董嘅。 嗯， 佢创造咗水墨。同埋色彩嘅結合，即係話咧，用水墨畫咗之後咧，上埋色嘅，有顏色嘅。同時咧，佢用新嘅畫技啊嘅技法，我哋叫披麻遜啦、台點，即係咧嗰啲畫山、表達山嘅形狀嗰啲筆法啦。咁咧就畫咗啲山勢面貌。咁佢嘅作品咧就係有江南山川煙雨迷蒙嗰種咧就秀潤嘅風格嘅。 係 啊，著名嘅全世作品咧有《下山圖》同埋《燒傷圖》嘅。而董源咧，佢有个弟子就系巨贤， 姓巨啊，几特别喎！ 巨人个巨啊，佢就效法佢老师啦，但系又有自创嘅新方法。 系 佢用一种叫梵头嘅皴法，呢个梵咧就明梵个梵啦，就表现咧啲山麓林间嗰啲雾气嘅浮动感，喺模糊当中又分出远近嘅层次。 哇！即系有种好投入去画中嘅感觉啊！ 好飘逸啊！ 嗱， 佢嘅全世作品咧有《秋山问道图》啦、《层岩松树图》等等嘅。嗱，可以咁讲，京关董巨啊，呢四位咧就系五代最具代表性嘅山水画家啦。 哦，咁以后咧提到京关董巨咧，就知道系喺五代嘅时候最具代表性嘅四位山水画家啦，吓。 冇错啦，其实仲有嘅。至少有一個都是很出名的。在五代時期有不少藝術家他們因為被戰亂就逃到去四川蜀國的。最著名其中一個畫家就是一個和尚叫冠休。他又是畫家又是詩人書法家。在唐朝滅亡前幾年他就去到成都一路就在那裡到離開世界的。他是歷史上最早用繪畫、詩詞、書法同埋咧，宗教幾方面都有高深造藝而聞名於世嘅藝術家之一嚟嘅。 嗯， 繪畫方面佢最擅長咧就係畫羅漢啦。 羅漢我哋平時都聽得好多啊，但係我想問一下點解叫羅漢咧嚇？ 嗱，佛教嘅羅漢咧就係印度語啊阿羅漢嘅簡稱。 嗯， 佢有幾個含義嘅，有剎賊、 无生应功呢几个意思。 哦，杀贼无生应功。 系啦，佢哋咧都系佛祖释迦牟尼嘅得道弟子嚟嘅，一生六根清净， 嗯， 过住咧啲苦行僧嘅生活。嗱，佢哋喺佛教中咧嘅地位好崇高嘅。 啊，不过我又想听听头先你所讲嗰三个咧，系嗰个解说系咩咧？嗱，逐个解啦。杀贼系咩意思咧？ 杀贼就系杀尽烦恼之贼，系啦。 咁无生咧， 就系佢哋咧睇透咗生死啦，入咗一个正面嘅人生境界。 嗯， 啊，就唔再受咧嗰啲三界轮回之苦啦。 系应功咧。 就是应该享受到天上人间的供养的。 嗯，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呢都是等于是崔博士你一早预了那个故事来跟我们分析的，是吧？ 我们讲一下跟罗汉有关的故事啦。 嗯， 在六朝以来大量绘画和雕塑的作品里面都出现了罗汉的形象的。 是。 部分呢亦都流传去到日本收藏嘅。 嗯， 其中我哋头先提过观音和尚啦，吓，传为观音墓本嘅十六罗汉图咧，就以日本宫内厅同埋高台寺所藏嘅最为出名嘅。 系，咁大家有冇印象？其实即系罗汉嘅样子系点样啊？崔博士，你形容一下。 吓，呢啲罗汉咧，佢浓眉深目啊，突额。同埋龍鼻，形象係好奇特，大家咧見過都應該想像到噶啦。 係啊，但係就唔知點解係要咁樣畫出嚟噶啦嚇。 嗱，其實咧可能就似乎體驗咗佛教喺發展過程入邊咧，曾經遭受過災難性同埋迫害啊、破壞呢啲咁嘅浩劫嘅。 嗯， 包括咧發生喺公元955年，幾乎毀滅中原地區大部分佛教藝術嘅一次浩劫。 嗯， 而羅漢咧似乎就係劫後餘生嘅幸存者，反映咧我哋人類必須係面對痛苦啦、劫難啦同埋死亡呢啲現實噶啦。 咁，大家都有感受過嚇。 冇錯。 出播时候，我又想问一问啦。我哋成日都讲啊，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咁头先你提十六罗汉图，又点解咧？嗬， 系有渊源嘅。不如咁啦，你先读咗呢十八罗汉嘅名出嚟先啦。 嗱，分别咧就系第一坐六罗汉、喜庆罗汉、举钵罗汉、托塔罗汉、正坐罗汉、过江罗汉、骑象罗汉、少师罗汉、开心罗汉，同埋第十嘅咧就系探首罗汉，跟住咧系沉思罗汉、挖耳罗汉、布袋罗汉、芭蕉罗汉、长眉罗汉、看门罗汉、降龙罗汉，同埋最后十八嘅咧就系伏虎罗汉，即系降龙伏虎系最尾嗰两个吓。 啲名字都好得意喎。 系。 但根据民间佛教资料记载，最初真的只有十六罗汉嘅，呢个咧就系《法住记》咧有咁记载啦。咁后梁嘅张增尧啊，有人读尧啦或者就都得嘅，据载咧曾经咧画咗十六罗汉像嘅，咁后来咧先至补翻两位成为十八之数嘅。 嗯， 而十八罗汉呢个称呼咧，最早就系出现喺北宋苏东坡嘅《东坡全集》入边嘅。对于罗汉呢种宗教形象的形成主要就是源于艺术的发展的。 嗯，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家涉尊者，这个涉字就是一片叶的叶字， 是 同埋君徒拨叹尊者，就在佛祖统计里面这样说的。 嗯， 另一种说法就是法住记所说的有庆友尊者同埋家涉尊者。 嗯， 清朝的乾隆皇帝呢，他就将降龙伏虎这两个尊者定为第十七、第十八罗汉，因为降龙伏虎好听嘛，中国人就喜欢嘛，因此就锁定了十八罗汉，第十七就是降龙，第十八就是伏虎 了。 其实每位罗汉的名称各有典故由来的，我哋有机会先再交代一下啦。 好啊，呢啲古仔好好听噶。咁我哋今日就知咗吓十八罗汉啦吓。 系啦。 好啦，又有啲咩啱饮嘅汤水或者茶啦吓？ 好，介绍一条简单嘅双花柠檬茶。 系。 一人量嘅个材料咧，就有玫瑰花同埋韩菊花各五克，就双花啦，就柠檬三片，冰糖少少。嗱，糖尿病嘅可以用杞子十粒到代替冰糖啊。 嗯。 再讲一次，玫瑰花、韩菊都系各五克，柠檬三片，少许冰糖。糖尿病嘅人可以用十粒杞子代替咗冰糖嘅。个制法咧就一碗半清水，用猛火 煲滚咗先，然之后熄火后焗佢十分钟就得噶啦。一日咧可以反复冲几次嚟饮嘅，饮到未淡为止。 功效系咩咧吓？ 啊，玫瑰花疏肝解郁，寒谷就平肝明目，柠檬生津止渴，杞子咧益精明目，夹埋晒咧。都是疏肝明目、生津止渴、 哦、非常好，大家又是要照板煮碗去整一个饮下，这个就是叫双花柠檬茶，一人的份量的。那大家呢都有些东西如果忘记了些细节呢，可以随时上我们香港电台网页重温这一集的。香港电台网页就是www.rthk.hk， 香港电台一五台。下个礼拜呢就介绍哪一个朝代 的，我们去到宋朝咯。 哦，好啊，同埋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咁上下咧就拍一条片摆喺 Facebook 嗰度。咁有关宋代嗰个嘅预告片咧，我哋都会系摆喺 Facebook 度，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拜拜。 八掌一出力马轰隆，大显威风。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射雕关铁弓，万世声威震撼北西东。为这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一样是蛤蟆功，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好国政超王用，谁人究竟是大英雄？掌一出力马轰隆，大显威风。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射雕关铁弓，万世声威震撼北西东。为这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一样是蛤蟆功，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好国政超王用，谁人究竟是大英雄？大勇子干戈永不惧共，义气冲霄汉，立地顶天是大英雄，才是大英雄。 射雕英雄传主题曲林木唱，咁呢一首嘅主题歌曲咧就系当年系白彪同埋超王用米雪嘅版本嗰套电视剧嘅主题曲啊。 清晨爽利有健康，多做运动身体好，可以降低患上癌症的风险。 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都发表了运动和预防癌症的相关最新的科研。最少有大约是12至13种的癌症，如果你有恒常运动的习惯，绝对可以帮你预防的。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系啦，听日咧就系讲呢一个嘅题目啦，咁啊听朝再见咯。现时嘅温度系19度啊，今日最高23度，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听日晨早啦，五点新闻之后到六点半期间，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再度封区检测，昨晚将尖沙咀华园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并设立临时采样站俾区内人士做检测。当局目标是在今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话，当局曾经在上个月中就华园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并在上个月十七号采取突击执法行动，一共检查大厦大约290名居民的检测报告，其中大约60人违反公告规定。由于大厦近期再出现确诊个案，加上大厦楼龄较旧，劏房情况普遍，认为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采取围封行动。本港昨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36岁女子，住在元朗长江围，任职保安员。另一名患者是48岁女子，住在深水埗福荣街15号，职业是侍应。第三名感染源头不明的患者是住在尖沙咀华园大厦的41岁家庭主妇。其余一宗的患者是35岁任职工程项目联络员的男子，住在粉岭绿油轩六座。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在黄金时段发表电视讲话，纪念全美实施防疫封锁措施一周年。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届时将会探讨美国民众一年来的多种牺牲，以及全美各社区和家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去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肺炎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两日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因应疫情，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意大利再多318人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累计100,103人不治，成为全球第七个突破100,000宗死亡病例的国家。另外，新增13,902人确诊，较星期日超过20,000宗回落，估计是周末期间检测量较少所致。意大利上星期的感染率较之前一星期上升23%。卫生官员警告，随着更多变种病毒传播，当地面临新一轮个案急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在9日之内有3个人打完科兴新冠疫苗之后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说，其中2宗是和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其余1宗就需要更多资料才评估，呼吁有长期病患病情控制得不好的市民打针之前先征询医生的意见，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经营36年的 UA 戏院昨日宣布全线结业，有电影业界人士就认为这个贵的租金和关于停业防疫的措施之下，戏院的生存空间也减少。不过也有新戏院的经营者就认为，对于未来的前景不是太过担忧，一阵讲下他们的意见。 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说，深港融合是大趋势，深圳大学諗緊嚟香港開設分校，希望促進兩地高等教育交流。又話有考慮到校園可能出現遊行示威，會喺法律框架下維持校園秩序。李清泉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亦都提到国安教育的问题，留意稍后的专访。 传媒生态近年都改变了。